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金色的光芒令唐三有些迷失，他只觉得自己眼前似乎有一个巨大的金色漩涡围绕着自己，眼前除了金色以外，已经失去了其他一切。突然，迷茫的感觉瞬间消失，那漩涡般的金光也随之消失。唐三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圆形的平台之上，这个平台是金色的，淡淡的温热感从脚下传来。圆形平台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海洋，但是令唐三吃惊的是，这海水的颜色竟然全都是金色的。金色海洋是何等奇特的景象，而且就连天空都是金色的。这个地方似乎就只有这一种颜色，只是颜色的光暗不同才能有所区别。唐三定下神来，他先想起的就是先前海神最后的表情变化。 我的猜测一定是正确的，海神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不能透露给我，才将我直接送入传承之中。至于这个地方，应该是一个专门用来海神神奇传承的特殊领域才对。圆形平台，八个小型平台。先前海神说过，要完成海神传承，需要通过八个难关。看来，应该和这八个圆形平台有关了。 就在唐三思考的功夫，突然间，他脚下那圆形平台上，一层层波浪般的金光奔涌而至，全部涌向唐三的身体。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瞬间就被这些能量凝固了，完全无法反抗。渐渐的，那波浪般的金色能量将唐三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。令唐三哭笑不得的是，居然连呼吸也被完全封闭了，除了眼睛还能看之外，他已经不能进行任何反应。体内的玄天功内力流转的速度明显变得迟缓起来，他想要用精神力去调动内力，可他的精神力和内力都被一股莫名的能量所压制。突然，没有任何预兆的，一股炽热的感觉骤然从背后传来。紧接着，在唐三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一股强烈的撕裂感化为剧痛，疼得唐三眼前一阵发黑，仿佛是身体被剖开了。刺耳的摩擦声从背后响起，此时，唐三的精神力虽然被封印住，可是他的感觉却变得格外敏锐。越是敏锐的感觉，对痛苦也就感觉越明显。那剧烈的痛苦就像是有人用锯齿在切割着他的后背，当皮肤、肌肉和经脉切割开来之后，又在切割着他背后的肋骨，而且是专门向骨头的缝隙中下手。似乎有一根骨头被强行从唐三身上拆了下来，破皮肉拆骨骼，这种疼痛在感觉被放大的情况下，换了别人恐怕疼死都有可能。而就算唐三的意志力再坚强，在这种痛苦之中，他全身的每一条经脉都在痉挛，那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刺激的他体内每一根神经都在剧烈的颤抖。与此同时，那围绕在圆形平台周围的八个小平台中，有一个飞了出来，漂浮在唐三面前一米处，平台上闪耀着好看的波浪形金色纹路，一道金光从唐三背后到了身前，正好落在那圆形的小平台之上，没有撞击，而是漂浮在那圆形小平台上方大约50公分的位置，那赫然正是一根肋骨，唐三的肋骨。唐三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错，正是他的骨头被强行拆了下来。如果唐三的海神之心没有破碎的话，凭借着拥有海神之心的海神三叉戟，虽然依旧要在传承中被拆掉骨头，但痛苦的感觉就要小很多。海神之心会用海神之力护住他的感知，尽可能降低痛苦的感觉。可此时没有了海神之心的帮助，唐三就像是一个病人在做手术时没有用麻醉药一样，被硬生生的直接破皮拆骨，那种滋味难以形容。 肋骨，金色的肋骨，一定要冷静下来。这根被拆掉的肋骨，似乎正好是我那八毛中的一根。 仿佛是要检验唐三的判断似的，那根肋骨刚在一个小平台上稳定之后，立刻就光芒大放，猛然扩张，化为了一根长达3米的猪腿，而那正是八蛛矛的模样。痛苦如波浪般重复， 又是嘎嘣一声，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伴随着又一根肋骨被强行拆下而软了一下，体内的玄天功内力完全被压制，无法起到镇痛的作用。 束缚将解开，如阻挡魂骨拆卸，考核将被强行中断。考核中断后果最严重为抹杀，不得离开平台中心2米范围，不得改变自己被拆魂骨主要身体位置，否则视为放弃传承。 声音一落，所有的束缚顿时消失，唐三又恢复了行动能力。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深吸口气，拼命地催动自己的玄天功内力，不是向背后冲去，而是直接冲向自己的胸腔，用玄天功形成一层感觉，尽可能地阻断自己的痛感神经。但是他的感觉至少被放大了5倍以上，这剧烈的痛感又岂是那么容易被隔绝的呢？强烈的痛苦中，第二道金光亮起，又是一根蛛毛出现在了唐三面前的圆形平台上。八蛛毛所依附的八根肋骨中，已经硬生生被拆掉了2根。 恢复行动能力，还不如像先前那样被完全封印住。身体被封印，至少在这剧烈的痛苦之中，我还能将全部心力都放在迎接痛苦上。可是眼前这行动能力一恢复，在如此剧烈的疼痛中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要冲出去，或是向背后发动攻击。可一旦做出这样的动作，海神传承也自然就会被中断。必须要全心全意的去控制身体，尽可能保持现在的姿势不能动。这种感觉比先前还要更痛苦，被动承受痛苦变成了主动承受痛苦，这才是刚刚开始啊。如果这种时候我就坚持不住了，后面的传承还怎么进行？ 唐三心中涌起一股狠劲儿，硬是咬牙不动。肌肉神经的颤抖是控制不住的，但他却像是钉子一样站在那里，躯干就在肌肉的颤抖中保持着原来的位置。又是一根肋骨被拆了下来，剧痛令唐三眼前一片黑，可是他的精神却偏偏清醒异常，甚至能够在疼痛的过程中进行分解。唐三的心脏正在以平时3倍以上的速度剧烈跳动着，唐三甚至有些担心，在如此剧烈的痛苦中，自己的心脏是否能够负荷得起。更加诡异的是，他的肋骨虽然被拆掉，可地面上却没有留下一丝鲜血，而且在那肋骨被拆掉之后，也只是被拆掉的部分一阵软，除了剧痛之外，胸腔支撑力并没有被影响。很快唐三就明白了， 实际上并不是我的肋骨被拆了下来，被拆下的应该是八蛛毛魂骨，而我真正的肋骨却还在身上。背后那不知名的能量所进行的，就是将我的魂骨强行与身体分离。 要知道，这种事情唐三也曾经干过，但那时候他却只是将自己的手臂斩断，强行分离出了魂骨，却并没有将魂骨从自己的骨骼中分出。而且主动去掉一块魂骨，哪怕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，也会因此而降低10级魂力。当初他和父亲唐昊都曾经体会过这种感觉。但眼前这魂骨和本身骨骼分离的过程虽然痛苦，可是唐三的魂力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，这就是神的力量。唐三似乎觉得背后的痛苦也不是那么强烈了，认识到了是神力在作用，而且还如此神奇，令他在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这种痛苦。当然，这种剧烈的痛苦对他身体的消耗也是巨大的，汗出如浆，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滑落地面。唐三没有大口的呼吸，那样会加剧他体力的消耗。他知道，在神的传承中，恐怕任何外力都是没有作用的，所以他也没有尝试去吃奥斯卡给他准备的香肠，只是在脑海中不断暗示自己， 每忍受一次疼痛，实力就会进步1分。 唐三就那么硬生生地顶了过来，每一声令人牙酸的声响中，都会有一根肋骨飞到唐三面前的圆形平台上，化为一根八蛛毛。终于当最后一根出现时，剧烈的疼痛终于没有再延续下去，唐三大大地松了口气。 人在正常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幸福，但是当一个人从剧烈的痛苦中走出来，逐渐恢复正常的过程，却会给人一种巨大的幸福感。此时的唐三就正在享受着这种幸福的感觉，同时这幸福的感觉也在令他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奇异的变化。八根蛛毛根部相连，构成了完整的八蛛毛形态，灿烂的金色在其上流转，甚至能够看到吞噬金丝在吞吐。这跟随了唐三十几年之久的外附魂骨就这么被剥离下来。唐三身上的痛苦虽然消失了，但内心却出现了强烈的失落感。就在这时，唐三眼前的八蛛毛却开始出现了变化，金色的海洋之中飞出了八道水柱，每一根水柱都与八蛛毛同样粗细，同时冲上八蛛毛。顿时那金色的海水将唐三的八蛛毛完全笼罩在内，再被八蛛毛一点一滴地吸收进去。唐三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他可不想放弃这一生中只能见识一次的神奇传承过程。一层层如同波涛一般的金色花纹开始从八蛛毛根部出现，渐渐地密布在八蛛毛的每一个角落中。那纹路的样式大胆而简洁，完全是力与美的结合，令原本就十分绚丽的八蛛毛变得更加漂亮。而且唐三隐约感觉到，在这八股海水注入之后，自己眼前的八蛛毛似乎膨胀了，并不是变长，而是在逐渐变粗。伴随着它的变化，八蛛毛上面的波浪云纹也在渐渐变大，奇异的明悟出现在了唐三心中。隐约中，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八蛛毛传来一丝依依不舍的情绪。 魂骨会有情绪传递给我，难道说八蛛毛已经有了自己的灵魂不成？ 没等唐三多想，突然间无比震撼极度瑰丽的一幕出现在唐三面前。那八根修长的蛛毛突然收缩变短，但也变得更加粗大，每一根都变得大约有两米左右长。下一瞬间，那充满了波浪云纹的八蛛毛竟然瞬间舒展开来，就像是破茧成蝶一般，八扇巨大的金色翅膀在同一时间展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